错， 是吧？那它并且它的房价、物价各方面都非常便宜，啊、所以现在也满足了这个老百姓对这个旅游、旅居，甚至是休闲度假、养老的这么一种需求。 嗯， 它整个的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他不是说北京房产，那以前就全是卖北京的房子， 嗯， 那现在北京的房子已经不愁卖了，啊，但是老百姓的需求还有，它不是这个刚需型的，是吧？它是刚改型的，啊，这个旅游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不光是在北京，包括在外地，像这个海南啊，这个云南， 嗯， 是吧？大理、西双版纳，啊，四川的攀枝花。包括咱山东的这个威海，广西的北海，咱全国各地的项目都有。 嗯 嗯， 所以呢，刚才您也提到了，首先咱们先澄清一下，说这个北京的项目的参展乏力，其实并不是哈、嗯。其实这个北京的很多项目它都不愁卖了，所以没必要在这上面去再去什么推广了哈。 对对对， 好多都是要摇号了。所以这是北京的一些项目，但是呢，从这次房展来看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啊，比如像天津啊、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嗯、山西，刚才您说什么海南。南呐、啊，云南呐、啊嗯，什么这些地方，山东啊等等、嗯，他们的这个房子，大家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嗯、而且对于养老还有改善型的这些项目哈、啊 嗯， 也是格外的关注。另外，海外的项目，大家也是非常的这个喜欢、嗯、啊。 对对对 啊，那这回你们从整个啊，就是参观的人的这个年龄段和他们的这种、从事的工作来看，大概都是什么样一种情况？ 因为我们有那个志愿者啊，做了一个基本的统计， 嗯， 就是还是以这个中老年人为主，因为35岁以下的占那个总调查人数的8%， 嗯， 35到45的占15%， 嗯， 45到60的占36%， 哦， 60以上的占。差不多将近40了 哦，就中老年人还是居多。 中老年人为什么？这跟需求正好也吻合的。 对， 35岁以下真是这准备娶妻生子是吧？ 对对， 他是刚需型的，在我这里找不到楼盘。 嗯， 而这个年纪大，比如说这个中年人、中老年人，中年人可能考虑这个，一个是寓居、 嗯， 第二个也兼有这个投资的、 投资 的、这个， 他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了嘛？ 对，有经济实力嘛。老年人呢更多的是想追求这个高品质生活质量、 嗯、 特别是60岁左右刚刚退休，对不对啊？以前工作太忙啊，没有时间这个比如说出去旅游、 嗯、 现在退休了，经济条件比较好，哎，他就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去跑去、 嗯、 然后你比如像那个在哪个地方一看，哎，这房子又比较便宜，我也喜欢这个地儿，我可以在这山清水秀的地儿，我能不能每年都住一段时间，是吧？剩下的比如说不愿意住的，人家当地都有那个出租帮你打理的这么一个公司、嗯、所以他是现在这样一种需求占了主流了。 嗯，确实这个从人员的结构来看的啊，是中老年人居多，这也是非常的合理的啊一种现象啊。另外就是从他们本人就是从事的一些工作来讲， 嗯， 好像还是有点经济实力的。 对对对、 啊、这样的人， 因为这个咱说了就都是非刚需型的嘛。 对对对， 是吧？ 嗯， 第二个年纪比较大，也一般都是比如说事业有成了、 嗯、 或者是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主要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 嗯， 啊，这个主要的咱们当初我们这个组委会呢也有这个针对性的对相关的行业，比如说北京的这个金融行业， 嗯， 是吧，医疗行业，还有这个高校的， 嗯， 教师退休的这个教授，是吧？ 对， 还有这个医院的， 嗯， 这个相对来说收入比较高的这企业的高管，哎，他们可能对这个购房投资的需求更大一些。 嗯， 我们也定向的给他们寄了那个展会的这个请柬和门票。 哦、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从北京的房展啊，因为刚刚落幕嘛，春季房展，看一下2018年北京的楼市，以至于呢全国的楼市大概的这个趋势是怎么样啊。当然了，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刚才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哈，都在发微信了，有些呢不知道怎么弄，您呢可以在公众微信号啊，在您的手机公众微信号呢来这个搜一下，搜